太湖美，美就美在太湖水，水上有白帆呐、水下有红菱呐、水边芦苇青，水底鱼虾肥，湖水之处灌溉网，稻香果香绕湖飞。嘿嘿哟，太湖美呀、太湖美。太湖美，美就美在太湖水，红旗迎绿波呐、春风湖面吹呐、水是丰收酒，湖是碧玉杯，唱出深情献出爱，捧给祖国报春晖。嘿哟，太湖美呀、太湖美。水上有白帆呐、水下有红菱呐、水边芦苇青，水底鱼虾肥，湖水之处灌溉网，稻香果香绕湖飞。嘿。